第二十六集，你讨厌医院？污水从井的深处喷泻而来，李萨已经看到了孙定一，但两人之间还有一段距离。孙定一并没有老实地留在原地，他知道每延迟一秒钟，身上的人存活的希望就又少了一点。孙定一贴墙站着，抵御污水的冲击。当水冲击到两人时，那个已经陷入昏迷的维修工突然醒了过来，他惊恐地大叫一声，猛地抱住了孙定义，就像溺水之人揪住浮木，他用尽生命所有的力量去抓他攀附的那个人。孙定义措手不及，被他拽倒拖进了水里，他的脸狠狠地撞上了什么东西，一下子撞破了他的面罩。他眼看着眼前出现皲裂的痕迹，接着一股浊气冲了进来。他和维修工在脏臭的水里扑腾着挣扎着，他呛了水又吸入了毒气，眼前开始阵阵晕眩。 孙排长， 他奋力跑向孙定一，可此时的水已经没过他的胯，他举步维艰。 发生什么事了？ 孙排长倒了。 孙定一，孙定一，说话。 孙定一没有回答。 刘辉，你回来了吗？ 我马上就到，我照顾小涛，你快去看看孙定一。 仁义奋力地朝着污水井深处跑去，李萨终于跑到孙定义身边，那个维修工再次昏了过去，栽在水中一动不动。李萨先把孙定义扶了起来，见他的面罩破了，眼神浑浊，已陷入半昏迷。 孙排长， 李萨屏住呼吸，脱下了自己的面罩，罩在了孙定义的头上。孙定义一边咳水，一边困难地呼吸着。李萨费力地把维修工从水里捞了起来，但他已经失去了意识，站也站不住。李萨让他坐在水里，抬起下巴，把口鼻露出水面。待孙定义呼吸了一会儿，李萨又取下面罩带回自己头上。他频频向来路张望，期盼着那个能让所有人安心的男人尽快出现。终于，一个细小的光源闪烁，接着被渐渐放大，一个身影奋力地跑了过来。仁义跑到近前，见着孙定义的样子，脸色煞白。 怎么回事？ 孙排长的面罩破了，这个维修工还有脉搏。 仁义屏息把面罩摘下来扣在孙定义头上，并用力推了推他。 兄弟，坚持住。 孙定义却无法再坚持，他彻底昏了过去。仁义一把扶住他，带了空壶的孙定义至少有170-180斤，他一下子几乎跟着沉下去。他将口罩换回自己头上，费力地脱下了孙定义的装备，同时喊道： 高哥，派三个人下来支援，带一套空壶，快！ 崔生，你带他们两个下井，人先下去，憋住气，我们把装备送下去。 是。 仁义扶起孙定义，趟着深水困难地往前挪，并不时与孙定义交换口罩。李萨也扶着那维修工跟在后面，幸好那维修工身材瘦小，否则这样的环境下他恐怕寸步难行。走了没多远，刘辉率先跑了过来。 我他妈让你看着小涛。 是小涛让我来的。 刘辉正要去接孙定义，被仁义拦下。 你去帮李萨，我一个人可以。 刘辉接过了维修工。 仁队，孙排长昏迷无法控制呼吸了，把空壶给他，我们俩用一个。 仁义脱下自己的空壶罩在孙定义头上，朝李萨比了一个 OK。 李萨点了点头，与仁义一左一右地架住了孙定义。两人不停地交换口罩，直到高阁派来的救援赶到。抽水机不断地抽走排污井里的水，他们越走水越浅，直至顺利地将孙定义和维修工抬出去，小涛也被解救了出去。仁义把孙定义放上担架，双目赤红地瞪着急救员，嘴唇颤抖着，一时却说不出话来。 仁队，你得让开，让我们工作。 好。 急救员翻开孙定义的眼皮看了看，又掰开他的嘴，对同事道： 准备插管。 他会没事吗？ 所有战士都站在一旁，担忧又无助地看着不省人事的孙定义。 我们会尽力的。 受伤的人被一个一个地送上了救护车，小涛不肯上担架。 我的腿只是扭了，没什么大事，不用去医院了。 保险起见，还是得拍个片子。 我真的没 去医院。 仁义瞪着他低吼道。小涛垂下了头，仁义突然感到一阵心悸，呼吸也跟着变得急促，他的身体摇晃了一下。 仁队， 高格扶住了他，李萨和刘辉也慢慢地蹲了下去，脸色异常的苍白。 他们在井下通过口罩。 总台总台，这里还需要两台救护车，你们先把他们的外衣脱了，平躺在地上，人都散开，保持呼吸通畅。 人队，人队！ 高格扒下仁义的装备，解开了他的外衣，慢慢的将他放倒在地。整个小区超过八成的阳台上都站满了人，排污井周围也围满了人，消防车、救护车、警车将小区大门围得水泄不通。仁义却逐渐听不见周围那些说话声、叫嚷声、快门声，他有一点晕眩，但他不想晕过去，所以他勉强支撑着意识，支撑着眼皮。 大家快，这有人昏倒了， 快这边。 突然他的视线里出现了一张脸，一张白皙的、精致的、好看到不真实的脸，正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一张一合的嘴唇正在叫着自己的名字。 仁义，仁义。 高应贤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啊，对，他是警察。 龚应贤的声音就像一支箭，穿过山川河流，穿透层层浓雾，最后穿刺了他的骨膜。随着那一声仁义，他的听觉回归了。仁义用力睁开了眼睛，无力地看着龚应贤。 你， 龚应贤蹲下身沉声道， 不要说话，救护车马上就来。 我一身茅坑味儿，你不怕呀？ 别说话了。 龚应贤从兜里掏出一块雪白的手帕，擦了擦仁义脸上混合了汗水和污水的脏污。仁义用力喘了一口气，仍觉得呼吸不畅，肺部就像一个瘪了的气球，氧气变得贫瘠。 李萨和刘辉， 他们没事，都在等救护车。 终于增援的救护车到了，仁义被抬上了担架，扣上了呼吸罩。他缓缓地眨了眨眼睛，等着自己被送进了救护车，好像没必要再装了，才放松下紧绷的神经，坠入了昏睡。仁义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毫不意外地躺在医院里，他身上很难受，晕眩、虚软、反胃，就像是高烧未退。 仁义， 曲阳波见仁义醒了，探身过来， 感觉怎么样？ 仁义的意识有短暂的空白，但很快就清醒了过来。 我没事。孙定义呢？他怎么样了？ 他说着就要起身。 他没事，已经脱离危险了。 曲阳波握着他的肩膀，将他慢慢地按回床上。仁义重重地吁出一口气，他鼻头一酸，几乎就要落泪。 其他人呢？ 都没什么大碍，你也是。你们三个吸入的比较少，不需要洗肺，但还是要住院观察几天。 救上来的人呢？ 有两个当场死亡，一个到医院之后抢救无效，另外三个都在重症监护，情况不是很乐观。 仁义握了握无力的拳头。 杨波，你知道做这个工作最难受的部分是什么吗？ 曲杨波没有说话，仁义目光空洞地看着前方。 是，有些悲剧原本可以不发生。 物业的几个负责人都被控制了。 控制了， 明天新闻就会大肆报道，因为他们玩忽职守害死多少人。每年这样的新闻层出不穷，层出不穷，可还是避免不了。 我们只能尽力做好我们的工作，期望其他人也能做好他们的工作，尽量避免这些事故的发生。别想太多了，你现在需要休息。进来。 病房门被打开了，龚应贤走了进来，戴着口罩。人一愣，他微微低下头，悄悄地闻了闻自己。他在昏迷中被换了衣服，洗了澡，现在似乎是没有味道了，但那股恶臭好像暂时住在了他的记忆里，他完全能回想起来。 你醒了？ 龚应贤朝曲阳波点了点头。 龚博士，你是要问他话吗？你可以吗？ 龚应贤看向仁义，仁义摊了摊手，故作轻松地说， 没事了，我身体好得很。 啊，那你们聊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四火，吃什么？ 哎，热量越高越好。炸鸡啊，烧烤啊，串串啊，我快饿死了。 做梦吧你，你喉咙还没消肿，只能喝白粥啊。 那你问个屁呢？ 你可以选择咸菜。 哎，随你的便。 曲阳波走后，龚应贤站在病床前，一眨不眨地凝视着仁义。仁义被他看得有点毛。 嗯，你盯着我看干嘛？ 确定你现在适不适合谈话？ 这么盯着我就能看出来？ 应该可以，你挺精神的。你 能把口罩摘了吗？这里是医院，我躺在病床上，你戴着个口罩看着我很不吉利。 龚应贤犹豫了一下，拽下口罩卡在肩瘦的下颌上。 你讨厌医院？ 当然，有人喜欢医院吗？ 我的意思是，你讨厌医院，讨厌到就像讨厌火，你会吐吗？ 我会尽量忍住。 那你干嘛非得来呢？ 我要问你污水井事故。 你是来看我的吧？